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翻嚟第二四節嘅大香港早晨啦。今朝咧有黃仁達啦，我鄭松泰啦 ，Christine 啦 ，Tom 同埋阿康嘅，就係淡仔推咪。 大亨主要休息嘅， 唔係我坐下啫， 你又坐下， 又坐下嘅， 我都想。 因為兩眼 喂，喂 Tom 你講啊， 咁樣講法嘅，你出嚟想嘅喎。 即系你话佢唔系，即系你话大亨唔系。喂，第四节啦，咁我哋即系讲一讲一个即系轻松少少嘅话题啦。 好轻松，好 happy 我觉得。 好 happy 系嘛，就系啦，因为我哋睇到咧呢一个嘅《都市日报》咧有一个系嘅 梁振英嘅专访， 梁振英嘅专访。咁啊都有呢个专访，就系因为都系讲紧出年三月啦，就系呢一个嘅特首选举啦。咁而家就系即系较早之前啦，死啦！邊個啊？ 曾 俊華啦，曾玉成啦，都已經係即係有一啲嘅即係講法啦， 眉目 係啦，都有啲嘅眉目啦。譬如呢一個曾玉成就話啊，如果冇其他人去嘅選嘅話咧，咁佢就會係即係淨係得 CY 的話，咁佢就會出選啦。係啦，咁啊跟住然之後，阿曾俊華又話自己就係喂，如果佢嘅參選可以幫到香港嘅話，咁佢又會去啦咁樣。咁 啊，林鄭都有份㗎， 林鄭都有佢嘅一個嘅講法咁樣啦。 唔使講法，我覺得林鄭近排你見到佢。佢嘅做法， 我即係你純粹係睇佢個樣嘅，純粹睇嗰個嘅造型嘅。咁啊咁啊，但係就冇乜係即係梁振英好似冇乜表個態啦，暫時。咁啊，但係咧喺呢一個嘅《都市日報》嗰個嘅專訪裡面咧，咁啊唔單止係第一集嘅，係會做好多集嘅。咁就叫做即係特首 都市會客室咁樣。 佢有個題嘅就咩特首熱廚房啦，咁就話。梁振英就會喺度，即係又係教大家煮餸啊！跟住之後，後屘就即係亦都喺個煮餸嘅裏面就問一下啲關於政治嘅睇法啦、 啊。我真唔知條橋邊撚個諗嘅喎，真係佢好撚明顯係唔撚識煮餸。 即係睇嗰條片啊！ 係啊係啊，你播少少。 不如播一條片睇一睇先啊！係啦。你睇佢嗰嗱呢個問題就係頭先 好似湯姆同你做節目咁 樣。係咪啊？係咪啊？我就睇到之後，哇！問下咦，你中唔中意食龍蝦咁啊？食。 你意思我是那个女仔记者咁样嘅啫，即系讲笑住， 就好似你自己分配啦，角色 分配， 你自己分配啦， 自己对号入座， 你自己对号。 唔系，但系佢咪不嬲都系咁噶，唔系我自己睇到呢条片嘅时候， 点知我 唔系啊？唔系我就会觉得喂，你话都市日报去做同佢做个专访，但系呢一个访问摆明系做佢喎， 咪同埋呢啲系剪接噶，点解剪接咗都系？ 点会剪到？ 你剪唔到啊？ 佢剪唔到嘅。 你剪接咗唔會甩甩咳咳咁樣 嘅，唔係我有時剪朝頭早嗰啲片都會有機會嘅， 係咪 好難好難啦？ 有時邊個做節目 唔講啦，嗰啲 朝頭早有人 有時記唔清嘅，我都 咁你都有時啦， 有時同你 我都有時，我有時我梗係有時啦， 你都有啲問題啦， 我都有啲問題，我都有問題， 要強制驗腦喎，香港呢個地方真 係，同埋佢嗰個佢對住個鏡頭啊，同喺度包餃子啊， 佢似有病， 佢似有病。佢就 知佢咪病啊？佢咪你醫開嗰啲啊？ 嗰啲咩咩保家證嗰啲啊？ 即亞視保家證。 真係嗰兒係有亞視保家證喎，係咪？亞視保家證係咪咁樣嘅？ 唔係亞視保家證其實係自閉症嘅其中一種嚟嘅，但係 佢唔係自閉症啊，佢似自閉症喎。 佢有少少點樣咧？答非所問咯。 嚇！ 佢有少少呢個症狀。 咁答非所問係咪自閉症嘅症狀嚟嘅？ 佢有通常咧亞視保家症咧嘅患者啦，佢有一個語言或者溝通上面嘅困難，就係佢譬如答問題嘅時候咧，佢可能聽到你問題嘅某一啲字眼，但係佢就唔係真係答佢你要問佢個意思，佢聽到某個字眼就聯想起到佢某啲其他嘅嘢， 咁 就 係 啦，咁就會用 屎咁樣去諗，一聽到屎諗咩屎， 係跟住就會用嗰個方法去諗一啲佢腦裡面嘅嘢講咗出嚟咯，咁就會造成一個答非所問嘅狀況。咁佢係有少少呢一個嘅， 如果你睇曬佢 文西都唔會咁樣答我， 文西都唔會。 文西我同文西傾， 同埋佢講嘢咧係有少少我哋叫做即係唔夠 coherent， 即係唔 organize 嘅。你正常人講嘢係 係 啦，會有頭有尾啊 嘛。 唔係啊，頭先俾打亂咗嘛。 阿泰佢太多嘢啫，即係佢譬如佢人哋講講下龍蝦， 太多咗， 都有啲 講太多啲情報。 佢講講下龍蝦咁樣，跟住突然之間， 所以阿泰先入重慶。 唔係我特首，特首我 嘈嘅。但係阿士寶吉症嘅人咧，係同自己個智商係冇關係嘅。咁我哋要澄清翻先呢一點。唔係咁 阿士寶吉症同咩啊？ 智商係冇關係嘅，即係你可以係好聰 明。冇話都適合從政㗎嘛。 即係阿士寶吉症嘅人適合從政。 都適合啊，都適合。 咁地執政食阿士寶吉症咁樣咯。 投阿士寶吉症一票。 唔係，所以唔係因為我之前見到個報道就係話佢啊嘛，即係成話 咁細個你有阿士寶吉症，呢啲真係青年新政嘅啫。你继续， 你人差。 唔系，你话 诊症嘅症，诊症嘅症， 诊症嘅症。 我知，但系 诊症。 你咁 开 心做咩啫？ 唔系啊，唔系你讲翻佢嗰个龙虾。 你高兴做乜捻嘢？ 唔系，但我呢啲我听好啦。你啲捻只亚视波家姐咁笑先得噶， 抽到甩烂。 唔係你繼續解釋，繼續。 唔係嗰個狀況咧，就係佢會硬咳，佢好多位唔可以咁樣，唔可以用咁樣。我哋個角度唔係咁樣去。 唔 係 用醫呢個字 啊！我哋唔會咁樣插入嘅，係。 唔 係 用醫， 即係。 是用咩字啊？ 治療咯。唔係因為你要分開係真係唔同。你醫佢係即係我哋唔想係用一個佢係有病咁嘅角度去睇嘅。如果我哋做治療就係治療咯，就係 therapy 咯。你唔想用係同埋醫 用英文好好多。 唔係同埋醫有一個連落去佢係會cure 噶嘛，佢會康復噶嘛。但其實亞視保家症或者自閉症一類係唔會話康復，唔會咁樣去形容，即係佢可以話佢個病徵冇咁嚴重，係啦，你佢都咁嘅形容，但係唔會話康復嘅，即係我哋唔會咁樣講，係咁，即係佢有嗰個狀況就係佢要跳通嘅講嘢。 佢會唔會係咩情況底下會再嚴重翻落去？ 譬如你唔做治療，你唔做治療， 放棄治療咯，我都識答啦，唔使 question 啦。 突然之間我都呆咗， 唔係但係 佢好中意硬，佢講嘢好中意九唔搭八同埋硬咳咯。佢人哋講嗰行 咳，你好似形容， 唔係而家講緊 個態度， 唔係而家講緊 梁振英， 講緊梁振英定講緊鄭松泰而家講緊。 我就特登攞呢個題材出嚟講。 我講緊有啲即係普遍嘅 普遍現 象，普遍即係佢講緊係龍蝦嘅，咁佢咪中 唔係嗰個人問佢 中唔中意， 咁佢就話中意食中意咁樣。 冇，佢淨係話食 食， 跟住就餃子咧， 跟住就講翻餃子雪藏嗰問題。咁其實係咁樣咳落去咧，人哋係接唔到噶嘛，係好硬咳噶嘛，即係通常佢會 只有湯姆先接，湯姆就講乜撚嘢都係 餃子 佬，你其實係咁嘅意思。 佢好多時就會，譬如你對話或者你思想上面轉換，你會有一個 transit 噶嘛。但佢就好，如果亞視冇家政嘅話，好多時佢會跳咗去咯。佢就會，佢 但你話 唔會有一個好 smooth 嘅 transit？ 係同個腦冇關嘅咩？ 咩同個腦冇關啊？你講乜嘢啊？ 頭先阿泰爭啲講咗，你覺得同我個腦有冇關？ 同個腦 佢而家嘢自己喺度睇緊症。 嗱，如果咧你科學上嚟講咧，譬如自閉症咧，佢其實係腦部中央神經出現咗啲問題，導致到佢嗰個組織同埋語言社交能力咧發展唔到，咁所以就會有呢啲病症咁出現。咁你話同個腦冇關係，咁其實梗係絕對有關係啦。 係，我想問，咧，我跳通添，我想問係邊個講話梁振英師而有亞視？係 曾玉成個朋友，曾玉成個醫生朋友。 哇！即係鳩股嘅，同我哋而家睇片鳩股一樣，睇個細事啊，亞視冇家庭咁樣，即係同我哋而家咁樣 講。佢個訪問就話，因為有啲朋友， 我以為啲乜撚嘢絕密文件， 唔係啊！但係平時同佢溝通做朋友嘅時候，同佢傾偈就有啲咁嘅症狀，係啦。咁就話啊，其實佢都有嗰啲咁樣嘅， 即 係 唔係好固執啊，唔會主動參與。 同埋佢用個比喻嘅，因為咧，阿梁振英咧，佢喺個訪問裏面咧，佢又講到自己用啲咩方法去避開個記者嘅，咁有個魚缸理論嘅。 係啦，咁佢就話即係好似譬如有啲人咧，就啲記者 邊個訪問啊？呢個訪問啊？ 唔係， 曾國成爆料，係啦，曾國成爆料， 我未聽過你講。 曾國成爆料就話佢咧，阿梁晶就同啲人去分享，就有個魚缸理論，佢咧就咧點樣去 攞嚟應付記者？ 應付記者嘅嗰個理論就係嗱，你一個魚缸裡面咁有啲唔同嘅魚啦，大魚細魚，咁個理論就係話嗱，你擺塊玻璃喺中間。咁呢啲魚呢譬如大魚想走去蝦啲細魚呢就撞到塊玻璃啦。撞下嘅話，咁佢撞得多呢你拎開塊玻璃佢就唔夠膽埋去搞啲細魚啦。咁佢就話佢用呢一個嘅方法呢就去拒絕啲記者。就次次記者嚟搵佢呢佢攞咗張卡片。係啦差唔多攞咗張卡片。咦我唔識你而家要劈咗個記者嗰張卡片落地下。即刻喺當住面抌落垃圾桶。係啦，就我覺得你唔需要再訪問我，即係用呢個方法嚟拒絕記者，咁咧就令到咧啲記者就唔會追訪佢啦。咁佢覺得呢樣係成功， 哇！真係好有智慧喎， 所以好成功啊！咁樣 真係好有智慧，仲好有部署咁樣啊！攞張卡片再掉落，兜兜面屌佢冇乜得。 所以啲記者就會知難而退，就唔敢再埋身就去訪問佢啦。咁呢一但係呢一單嘢係 即係佢個女都學咗佢嘅。 女即冚佢阿爸咁樣， 白娘長都係 咁樣 嘅， 即兜把冚佢阿媽啲啦。唔係，但係呢一個係曾國成佢個曾國成個訪問喺度講嘅。 哦，咁係 啊，係啊， 所以先有呢個亞視報家， 先有呢一個亞視報證 人。唔係，但係我自己咁樣睇啦，我覺得如果因為其實亞視報家證嘅患者，其實佢係好多叻同埋聰明嘅人咧，都即係又唔可以咁樣講。即其實有好多傳聞話，譬如愛因斯坦都係有亞視報家證嘅，但係如果即係正路咁樣講，其實我哋係唔應該歧視亞視報家證嘅患者。但係咧，如果話梁振英有亞視報家證咧，我就覺得有少少侮辱咗亞視報家證嘅患者。 即係佢唔止亞視報家證， 佢係即係個人格或者個心地或者某啲嘢出咗問題。 應該咁講，只亞即係亞視報家證同智玲冇關係。 係啊， 所以咧就唔能夠因為有亞視報家證咧就覺得譬如有啲人講咗話，喂有啲天才都係亞視報家證嘅，即係佢係亞視報家證，但係佢唔肯定係天才。 唔 係 天才，係啦，係啱啦，啱啦，係啊，呢個 講。即係呢個世界有啲蠢閪都係亞視報家證嘅，係可以有係可以有亞視報家證蠢閪嘅。OK， 係 啊，係梁振英 喺學術上面嚟講係講得通嘅，醫學上面嚟講即係要留意翻，唔好混為一談。OK。 咁唔係個個亞視報家證嘅患者都好似佢咁黑人憎嘅， 係啦係啦， 就唔好即係如果你話梁振英有亞視報家證，就係詆毀咗亞視報家證咯。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即係佢即係佢嘅諗人係純粹因為佢係諗人， 係啦係啦， 就同個病冇關嘅， 病冇關嘅，佢有咩病佢都係諗人嚟嘅。 係啦係 啦，咁樣咁好清晰啦。 係啊，所以唔係呢一個訪問就係為咗突顯佢嗰個嘅訪問內容。係 咩冇嘢睇㗎？個訪問就係睇呢啲嘢， 睇呢啲 就係睇佢失言症。屌你老味啊，狗唔撚搭白嘅咁樣。好，咁我講少少關於今晚咧喺呢個咁樣嘅。正總嗰、那個正總對出嗰、那個 天馬 公園嗰度咧，咁就因為民族黨就吹雞有個集會咁樣，咁我講講嗰、那個集會咧係我唔知個集會係點樣嘅，我講講我哋會點樣。其實咧陳浩天就有叫過我哋去出席嘅咁樣，咁就佢揾咗我哋幾個葉普城嘅代表啦咁樣，咁最初咧就陳浩天咧聯絡我哋嘅時候咧就話係即係都想我哋去即係發表一啲見解啦咁樣，咁可能會有發言環節啦，咁啊揾咗教主啦，揾咗我啦，揾咗國師啦，咁啊你唔知得唔得閒啦咁樣，咁但係 anyway 咧，咁但係 anyway 咧就後來又有個狀況咁樣，咁因為咧就考慮到咧，因為我哋幾個人咧都係報咗名參加呢、這個。立法會選舉，而且咧就係、是、我哋咧就有呢個咁樣嘅報名有效嘅咁樣，咁我哋就嚟緊將會出選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佢哋就有個疑慮咧就係、是、咧，如果我哋係參選即係有資格參選嘅候選人，咁喺嗰度做一啲發表發言咁樣，或者係出席呢啲活動，咁會唔會令到嗰個活動？是會變成了一個選舉的活動，從而需要計選舉經費呢咁樣。咁其實呢就以我的理解就唔會嘅，因為呢我去到其實我每日都出席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係咪先？咁但你唔係每個活動你都有拉票㗎嘛。咁你去活動如果你唔係用嗰個活動嚟去拉票呢，咁嗰個活動嘅所有嘅開支呢就唔應該呢構成選舉嘅開支嘅咁樣。咁但係呢就因為亦都今晚嗰、那個 集會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參與啦，咁都有啲疑慮咁樣啦。咁就阿天就問我就話啊，會唔會就係喺一個唔做發言或者唔做即係唔出面嘅狀態，但係又出面咁樣，即係咩叫唔出面又出面？即係我哋淨係去咁就但係就唔好做任何發言咁，咁啊冇所謂嘅，咁係我就冇所謂嘅，咁就所以咧就今晚咧咁就我就會過去啦，咁就但係亦都為免即係可能嗰個選舉味太濃啦咁樣，咁亦都為咗避免嗰個所謂選舉開支嗰個問題咧，其實就冇呢個問題嘅，其實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嘅。咁但係既然有嗰個疑慮咁就，同埋其實會出現問題係我哋出現問題嘅啫，其實佢哋就唔會出現問題嘅，因為個選舉開支係計我要申報選舉開支嘅啫，咁樣。咁所以其實喺我嘅角度嚟講咧，或者我哋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就覺得冇問題嘅。而且就算計埋選舉開支咧，其實都可以計埋選舉開支嘅，因為其實選舉開始爆唔爆嗰個問題啫嘛，咁樣咁我哋咪支付翻嗰個活動嘅費用咯。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唔介意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做嘅時候，咁亦都唔想有呢個疑慮啦。咁所以咧，咁就今晚就我會出席嗰個活動咁樣咧。但係就我就變咗會就唔會做發言啊，唔會上台啊。咁所以你哋唔好問我去咗邊咁樣。咁啊，但係當然我都會直播俾你睇啦。其實直播嘅目的就係、是其實為咗打卡話俾你聽我有去咁樣嘅嘢，講明俾你聽啊。我會打卡俾你睇嘅咁樣。咁但係就唔會喺嗰度做任何嘢。咁同埋今晚根據佢哋嘅講法，都係一個和平嘅集會嚟嘅。咁去到都係。即係就住呢個事件去撐場啦、啊，咁樣。咁至於佢哋話今晚會有個重大事情宣佈係咩咧？咁我都唔知道，咁我都係去睇下，即係睇完再睇完再話翻俾大家知啦，咁樣。咁就係嗰個今晚嗰個情況啦，咁樣。唔夠人啦，即係講翻選舉啦，選舉就唔夠人啦，唔夠錢啦，乜撚都唔夠啦，咁樣。咁係唯一多嘅就係勝算啦，咁樣好撚奇怪，係 但 係 冇錢 咯，係啦，但係就冇錢啦，但係唔夠人啦，咁樣咁所以就係、是、各位你哋最後嘅機會啦，咁啊，所以錢又好，人又好，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啦。OK， 我啊冇咩講啦，你哋有咩補充？ 冇啦，咁啊，聽日屯門造勢就係、是、呢個新界西嘅，係 咩？聽日屯門造勢咩？ 兩點到四點， 我唔得閒 咩啊？你遲嚟，你遲少少，係啦，就喺呢一個屯門嘅仁愛廣場啊，真係。我都諗喂。因為咧有啲造勢 喺邊度啊？喺邊啊？ 喺屯門嘅仁愛廣場新墟街市嘅側邊嚟嘅。 屯門哦，屯門仁愛廣場 係啦，係啦，係啦。嗰度就都好多嘢食嘅，好多嘢食嘅側邊。 係咩？ 係啊，係啊，側邊好多嘢食嘅。 OK。好，咁幾點到幾點啊？ 晏晝嘅兩點到四點。 有咩活動啊？ 有咩活動啊？暫時係未有嘅。 有咩娛樂？ 大會。 有咩娛樂？ 係啊。 冇娛樂嘅喎，唔得嘅喎。係 咩？ 你想唱歌啊？ 唔係咩嚟嘅造勢大會啊？ 我知，我唔會唱歌啦。我唱歌嘅話，簡直就係 咁有咩玩先？ 有咩玩啊？ 做啲運動咯。你係咪諗住帶下人做運動啊？ 唔係帶人行街市， 街市係啊， 行街市。喺隔離買咗啲數嚟啦。 我諗住 屯門真係好好。 唔係啊，我諗住 幾百人去行街市， 係啊， 嚟做生意喎。 包餃子咯，點？ 一人去幫襯買串魚蛋嗰啲啊。 教你包餃子。 嚇咁啊！聽日晏晝兩點， 兩點至四點就喺屯門嘅仁愛廣場， 屯門嘅仁愛廣場 ，OK， 好，咁啊，聽日見大家啦，好，咁我哋今日節目到此為止，我哋晏少少各位大台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